那大不了 虽然说只自己也控制不了吧， 对， 但是真的挺不好的， 电影没劲，有家人可能受累 迷走了， 哎，我这血液粘稠度一上来，哗嚓 脑血栓了， 那叫你不是睡着了。所以这不是他，这 多狠的呀， 这不是他主观愿望，你说谁花了钱上那儿睡觉去，对不对？ 也是 睡觉都得花钱， 对，还不如在家睡得踏实。 那可不， 这个事情王大雷你也应该注意一下的。 我注意什么呀？ 这个你看，你上回你们主任开会，主任那天情绪不好，嫌你们节目做得不到位，正在骂你们。好，你在后边人群掩映当中开始睡觉，鼾声如雷， 就只是能说明几个问题。第一呢， 雷声啊盖住主任的声音了。 第一呢，说明呢主任的这个骂人的声音太小，其次他骂人这个频率太单一，容易引人入睡。我太累，在家没骂我，这几点搁一块儿我才睡着的。 正骂你的时候，哎呦，开始睡是没声，骂到你的时候你那声起来了。 主任是轮骂是吧？ 哦，骂别人的时候嘛注意听，一到骂自己了嘛就不睡觉。 对，差一醒了还跟我没关系。 你想想把主任得气成什么样。 反正我不知道，我睡着了。 这位心得多大， 有些同志 你看主任还是不狠， 做个破节目还好意思睡觉。 反正我睡着不知道， 扣工资， 嘿， 奖金 不知道，回头我照领， 给也得给你呀。 那集体的后腿留着有何用？ 这意思是要推出午门斩首示众是吧？您说这是皇上，这主任， 哼，黄主任吧？ 你就跟主任斗火吧，跟你说，有你好菜吃。 我头一回听到这种话，有你好菜， 有你好饭菜吃，有你 好 鞋穿， 对吧？ 有你那好眼药水点。 但惹主任那么多好处，我倒是不介意。 王大雷有时候也是不长眼，好不容易有一次给他们主任当司机，那头一天晚上也不知道干嘛了，开车的时候啊就开始瞌睡。 这是血液粘稠度上。我头天晚上没干什么，但我血稠你知道吗？ 你血稠不是因为别人，你血稠是因为你胖的。 不是，这个血脂高啊，这是我粘稠度的问题。 是， 哎， 那主任开车一边开一边打瞌睡，主任在后面坐的呀浑身那汗毛都竖起来了。 那是碰见什么了，汗毛都竖起来了。 那主任也没喊停， 主任叫你啊，咱来。 我说没事，我没事，没睡着。 还没睡着。 不是，你的脑袋老往下沉。 你我这点头，我这听得认真。 您别着急， 红灯，大雷，踢你椅子，红灯。 我还没听说坐车踢椅子呢。 你们家那车不是亭子改的吗？ 谁家有那车呀、啊？ 前挡后挡都没了，中间搁了一椅子， 四面还凑合。 不是主任踢你后座，有可能着急了吗？拍你都没用，后来主任没下车把你揍了一顿， 老实揍一顿。 这就不如喷凉水。 主任要但凡能找着凉水啊，肯定是让你冷水 就从怀里 抱着冰， 拿我当杜十娘。 一打你还美了， 我有挨揍的瘾是吧？ 怎么还美了呀？ 主任好，就蒙灯醒。 我喊揍的好是吧？ 不是，你说主任好， 主任还听错了，主任听成揍的好了。哦，还好，来再揍一回。 你也是蒙灯醒，刚刚什么没明白呢？就是看主任 蒙灯醒跟蹦灯仓什么 鬼。猛一看主任，你想你太 蹦灯仓啊，是在哇呀呀后边， 多危险啊！真的 不是这个，跟你说我们这身体条件导致的，不能赖我，我也不乐意这样。 当然了，你要说你这人能睡是不是好事儿？我觉得 好事 是说对，总比那睡不着的强。 对， 老叶 过去夸这人幸福，什么叫幸福？ 我跟你说， 吃得饱睡着， 我不是睡不着，我是该睡着的时候睡不着。 哦，不该睡着的时候 老睡。你比如说，你看现在睡着了吧？什么时候睡不着呢？晚上夜深人静往炕上一躺，完了遮饼。 这夜深人静的时候也是想家的时候嘛。 对，这时候他就 唠。夜深人静， 先别唱了， 是想家。 你也没在边关，不是没在边疆。 但这么一比的话，老爷可能还羡慕你。 我真羡慕大雷，您大雷走哪儿只要困了，哎， 躺那儿了。 那天过马路不就是吗？ 啊， 对 不对？走 半截儿， 太阳一晒，马路一热，哎呦， 啊， 那 当 晕中暑了。 他在醒来的时候在中正吗？ 要不要那洒水车，他能醒吗？ 嚯，愣没有一个路人抢救 我。倒不是轻提这个，洒水车愣没撵着你， 再说慢，水先刺我就醒了。 哎， 再说。你没见过赛车吧？赛车这水是从侧面刺的，他要水能刺着我，他就压不着我。 你研究过是怎么着？ 我挨过刺。 你看大雷子想哪睡哪睡，我就不行。 他在规定的时候才能睡， 嗯， 在不规定的时候就不睡。中医的理论就是你睡不着觉，就是有热燥。 我就喝了六盆凉水， 就睡着了。

方式。 哎，我怎么成二师兄了？ 王大雷，我们记住你了。 哎。 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弟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看我这长得怎么样啊？不错吧？ 都整成这样了，还好意思说不错呢？审美有问题。这个你知道吗？整容这个事儿啊，得跟那个，您也是来整的吧？ 我不是。 那您是？ 我是来咨询。 哦，你咨询，我跟你说，这个整容啊，跟整容大夫的沟通很重要。你整成什么样，你也先有谱。那你拿一个。 来吧，大兄弟，来整一个，整一个。 这就是那大夫。 看这酒度数可够高的啊！ 哦，醉鬼。 帮你，我跟你说，你来拿谱给那个大夫看。哎，按这谱整。 等会儿，这个整容。还拿谱啊？ 哎呀，你怎么不明白呢？ 给大家唱一歌。 你不是你想整的像范冰冰啊，这样李冰冰啊？ 我听错了，我以为你刚才一开始要说方清平呢。你要说我整的像方清平，大秃脑袋，我就不整了，大眼袋。 你像刚才那走的那位 啊， 不定拿谁的当那个谱。 这是拿模子往脸上一扣是吗？跟扣饽饽似的。 医生会看你这个、哦，你要这谱了，行，打谱，那就打谱。 打谱，扑的脸。 脸打针呢，然后这个。瘦脸呢、啊、垫鼻子呀垫下巴呀还是给你黑眼角啊你都明白了就。 哦得有个参照物是吧 对甭说那么多了你要么试试。 你不是来整你是来做广告推销的吧 不是我就是来整的都是姐妹介绍一下经验。 那你先介绍介绍你。 你像你眼短你这就适合先 开一个。等会儿我没 看你一个都不够。 你等会儿我听说我眼小什么叫眼短你是说我目光短浅是吧 因为你这个老鼠眼啊。 你等会儿，你才老鼠眼呢！ 好有这么一比呀、啊！你看杏核眼人家大，你这老鼠眼又集中又小。 没这么比的，杏核眼是比这个大小。 你看一个，看俩。 我好好想想。 关键是谱。 哦。 医生，你就照这给我整就行了。你看我这各方面条件可以吗？ 哎呀，行，靠谱。 不打麻药就这么装修啊！哎呦，这完了，脑袋锯掉了。 我这已经差不多了。 哟， 脸上有点动不了。 哦， 你多保重。 现在走还来得及是吧？ 下一个。 我这该我了，大夫，我就想咨询一下。 哎。 我没谱能整吗？ 你选一个吧。 哦，哎，我觉得这挺好看的。我要不 这个 啊，就照这来吧。 嗯，行，靠谱。 行，靠谱。谢谢大夫。 甭客气。 夏震岳， 你这个智齿啊，确实应该拔掉了。 三个月后， 嗯，哎呦喂，真不错，你恢复的太棒了。 哎、你这是不好看吗？现在这个年代讲究颜值，颜值它必须得高，找工作都好找。我姐她找工作，就是因为她下巴太短，他们那个公司就不一样。你说是不是？